就到呢個星期二晚嘅奪命撈鬆，咁咧就每到星期一二咧就總會就係呢個新聞嘅高峰期嚟嘅。係 喎， 因為遊行就會星期六日啦，咁啊星期一就一定同警暴有關嘅啦。咁啊，然後星期二咧就林鄭一定會死出嚟咧，就唔瞓巢地去見記者，咁就串嘴還拖啊咁樣。咁啊，今日咧就大家目睹一幕呢個人梁博嘅情況啦。就係佢喺度發表緊偉論，就話即係撐警嗰陣時咧，就話啲示威香港人啊包庇啲暴徒嗰陣時咧，咁咧講緊英文嘅好似，咁隔離嗰位 G4 嘅副官啊， 有啲話係副官啊，其實係 G4 嘅副官啊，即係叫做係， 其實唔係嘅， 即係點啊？ 副官就係副官，副官就係以前誒，譬如曾蔭權年代就係阿許 Sir， 四點鐘許 Sir， 係 咩？ 係啊， 哦咁勁啊，係 副官嚟嘅。咁啊 ，G4 就係保護要人組嘅特警嚟嘅，係兩個唔同嘅職級嚟嘅。咁啊，副官暈低之後咧，林鄭就掂行掂過，咁啊冇作任何嘅慰問，正常嘅人，你見到自己身邊嘅夥計攣低，第一時間就算講緊記者會都好，都會 stop， 然後埋去睇下啦，係嘛？佢就照講完喎，佢知嘅喎。 係啊。望咗佢兩下㗎， 係啤咗兩下之後，跟住咧就繼續講埋，之後就行路轉身走人。咁你可想而知呢個人，你話以為佢對香港嘅年青一代毒啊？你以為佢對呢啲抗爭者毒啊？都未有耐，你見到身邊日日，你知唔知副官係最 close 嘅佢嘅 security 嘅負責人，即係話佢做咩嘅咧？譬如林鄭聽日要去港交所咁啦。咁咧，副官今日就要我哋要去做 recce， 我哋叫做，就係咧去巡視嗰個嘅保安嘅安排。佢係全權負責。聽日佢去港交所，譬如佢經嗰個 route 係乜嘢？嗰個警力點樣布防？去到之後停留幾耐？佢判斷如果要林鄭走，佢即刻可以指示林鄭即刻走嘅。林鄭係要聽佢講嘅，係。咁呢個就係所謂副官嘅角色啦。咁你諗下，如果你對身邊一個咁重要嘅人物，即係叫做阿太皇身邊嘅宮廷侍衛長啊，咁嘅情況底下咁涼薄嘅話，都幾即係匪夷所思。我覺得 呢、這個我覺得咧，嗰啲差佬咧，即係而家啲黑警啊， 看在眼裏。 係啦，看在眼裏咧，你 因為嗰個係高級警員嚟㗎。係 啊。 唔係低級嘅嗰個， 你最貼身嗰、那個，你最貼身嗰個警員都尚且如此，係嘛？即係你而家嗰30,000警員，咁你可以點樣樣咧？係嘛？即係佢話變 condom 就 condom 噶啦。 嗱，因為你睇到嘅許 Sir 出嚟之後，做完副官之後出嚟就升官嘅。 嚇！ 咁所以咧就你睇到呢啲嘅，即係唔係我哋最心寒啊？ 係， 我相信係阿謝振中啊。誰啦、 啊？ 我諗係鄧炳強啊，阿大炳強啊，呢啲最心痛、最心寒啊， 係啊， 寒戰個寒啊，其實係、啊。我話大佬幾有咩代表性得過割席啊？ 睇住你死啊！其實真 係係啊， 即係最 symbolic 嘅一個場面啊！睇住你警察死啊！其實係， 唉，所以咧，你而家啲黑警啦咁囂張冇用嘅，大佬。 咁佢之後咪補飛咯，佢咪死出嚟。 佢今日有補飛啊！今日 話佢有睇探過去啊嘛。 係啊，唔係佢今日晏晝咪話咯嘛，因為見到就喺網上面嗰啲 俾人罵到勁啊嘛， 係嘛？佢就話事後有慰問啊。咁啊，呢啲當然係補飛啦，呢啲係。但係你呢啲嘢咧，你永遠一個人最真係乜嘢咧？最真就係你嘅即時反應啊嘛！你瞄咗佢兩下，其實佢個樣有啲不滿添㗎。 即係話你搞串我個 party。 咪係咯，喂大佬， 我喺度回應緊，喺度數湊緊嗰啲香港人包庇啲暴徒。你條友草暈唔暈呢個時候喺度暈低，你係咪玩嘢啊？你睇佢個表情就係咁。 就係咁啊嘛。 係嘛？你會玩嘢啊？即係冇人喺度中佢兩錘嗰只嚟嘅，真 係。其實呢啲位咧，如果你係一個有能嘅領袖，其實呢個時候你應該得分 添啊嘛。係展露你嗰個嘅關懷， 係啊， 人性嘅一面。 你成日話你只有同理心，係嘛？處理個潘曉穎呢單 case 嘅時候，嗰陣時成日話有同理心啊嘛，又話又喊又剩啊嘛。你而家點樣樣咧？喂，你身邊最親密嗰個人。喂，就喺度暈低啦，暈喺你面前啦。喂，你就係咁嘅樣啦。 好明顯就係、是、坦白講啊，你同一個咁 close 嘅人一齊，佢嘅身體狀況係點 ？Suppose 你應該知嘅，其實係。咁可能佢冇俾你知道啦，然後喺當值期間咁樣暈低。 唔係，我懷疑啦，佢都係扯得人哋太犀利。 唔使諗啦，係我話俾你聽啊，同佢共事過都知啊，所有 AO 都怕 Q 咗佢。佢係兩點鐘 send 嘅夜晚黑啊，唔係晏晝啊，係。A.M. 啊， 隨時按歌噶嘛， 係 send 個 email 問你聽日開會嗰啲嘢，你做咗未啊？嗰啲咁嘅嘢嚟嘅，係啊。跟住你答佢嗰個答案，無論係點都，佢都罵你一輪。跟住就話因為時間關係，我已經做好咗啦，唔使你做，係賤到咁啊！你明唔明啊？call 醒你問你，你答完佢之後，跟住再罵你，然後話俾你聽，你唔使做啦。咁啊，當時有一個笑話嘅，其實即係真事嚟嘅，係即係秘聞，官場嘅秘聞。咁其中有一位咧就跟咗佢，即係我喺政府裏邊嗰陣時咧，有位 A.O. 跟咗佢好耐。咁我就問過佢，我話：喂，點你點頂得佢住㗎？一條友亦中意折磨人為樂，即係冇朋友又冇下當下屬唔係人嘅。咁佢好簡單嘅啫，佢話：佢話無論佢用電郵話俾你聽都好，你做唔切嘅嘢都好，你都覆咗佢先。咁我話：喂，你覆咗佢，咁佢唔 like 你個答覆嗰陣時，咪一樣俾佢丙？佢話唔係嘅。他話佢已經摸通佢嘅性格，就係佢無論你覆佢乜嘢都好咧， 佢一定都 係 咁啊嘛。 佢都會話俾你聽，你嗰啲嘢係唔得嘅，因為時間關係，我已經做好咗啦。你跟住我 instruction 去做啦，咁樣即係咁樣嘅人嚟嘅。咁所以佢話你總之就唔好唔覆或者唔好遲覆。嚇，佢話幾時覆你就之前提早覆咗佢，覆啲垃圾俾佢都得。嗱，呢個你反映到今日嗰個點解會搞到咁樣嘅嗱？今日最新嘅民調出嚟咧，大家睇下。哇，大佬驚人啊！真係，真係驚人！你問我，民望反對率係82%，支持率得翻11%。嗱，你要記住，香港藍絲同黃絲嘅比例大約係6:4嘅，即係話藍絲陣營係佔40%嘅。你加埋不明確嗰7%，即係話佢冇咗藍絲嘅票一半以上，其實，反對佢嘅82%，民意淨值係-71%。是比起上一次的調查兩個禮拜前是跌了6%。如果你說止暴制亂是成功的話，我想大陸那些是吧北京那些人看著我們節目那些人，你自己看看，不要聽我們兩個在這裡說了。如果止暴制亂是成功，怎麼可能是一路未停過？自從止暴制亂一推出之後，他那個民望的下泻是未停過的，其實然後個評分就更加不要說了，是由本來已經衰了24分。 喂，這個其實剛剛好就是蒙面法立了之後 蒙面法之後 第一次 第一個傷榮 是啦 是啦，就是 20.2 評分跌到 20.2， 我估下一次就跌穿20， 是 沒得反彈。那你想想啦，很多人問 哦，下一次的民調呢就其實應該是反映個施政報告那個力度， 冇啊，冇用，冇人討論施政報告話俾你聽。大家討論下李嘉誠派錢， 係啊， 派2億俾嗰啲中小型嘅商户食肆，每人申請60,000蚊。哇，大佬即刻播11月有得收。 而家成哥咪一個影子財政司嚟嘅咯，佢而家咪 鬼香港啊，真係嘅。 係啊， 話成哥而家變咗龍門兵室啦，真係，或者呢、這個嗰、那個咩啊？堅記車房 啊！堅記車房哦， 即係呢、這個 好耐啦，即係堅記車房就係專收嗰啲監等 啊。邊個曾光？呢、這個碟誒唔係啊？ Mark 哥嗰套戲叫乜鬼嘢 叫做周潤發嗰套啦。 雨心嗰套係啊係啊。咁啊，狄龍出嚟咪喺堅記車房做嘅咯。喂，遲啲真係叫阿成哥整個香港人主權基金， 係 信得過，由佢去投資。喂，琴日我都諗過㗎，其實，即係話咁多年青人咁有創意，係使乜靠政府啫？成哥橫掂都有風險基金㗎，係咪？ 係啊。 與其啊，而家夠制式，你都兩億十億咁磅啦。之前十億啊嘛，佢公布咗係扶助中小企，咁而家撥兩億出嚟係俾呢個食肆，講到唔係食肆，係 現金喎，係現金， 現金六萬蚊。喂，呢啲就真係你諗下。派四千元政府是用了兩億多行政費、啊、然後派到現在都有人未拿到、啊嗯、有些不見了、啊、有些資料 因為他用表嘛他填表嘛他白痴 到而且他當他申請的人是賊嘛 是啊 很簡單成哥的理論就是就算你有 bills 也好、嗯、我立刻給到需要的人、 啊、 我當你有 5% bills 他這種想法就是想著零 wastage 嘛 這些林鄭的毒就是什麼呢、啊、他要一元他都要連死連盡嘛、 啊 所以咪用更大的行政費咯？你諗下，成哥派錢，如果佢要用幾億行政費，佢不如直接俾你。 係啊， 我當嗰啲有人 abuse 啊，我當嗰度嘥咗五千萬啦。So what？ 好過你用幾億行政費啊嘛。所以人哋聰明，我話俾你聽啦。不過成哥咁嘅年紀啊，做民間特首可能好啲。但係你睇到而家呢個情況係咩咧？根本就係冇辦法，係林鄭同香港攬炒。今天你看看盧子健寫篇文都很多和理非的、嗯、即解釋了很多和理非的心態、 嗯、 他就說為什麼不能切割呢即回應林鄭在這個副官暈倒的時候他說那段話、嗯、就是說因為你 們這麼早寫 問他因為你們包縱容不是昨天的、 okay、 因為你們縱容那些暴力示威者嘛但實際上盧子健的解釋就是說其實是三個原因嘛、 嗯、 第一個原因就是這個的有沒有承認錯誤 嗯、 不是道歉喎，講緊承認錯誤，搞出一場咁大嘅政治風暴。承認錯誤嘅方式係好似智利總統咁啊，改組內閣啊，其實 好快。 同埋要相關嘅問責官員下台啊，呢、這個先至係真正承認錯誤啊，嗯、而唔係話對唔住，仲要有個囉字。 係 呢啲咁樣不情不願嘅道歉啊，香港人係唔要呢啲咁嘅嘢。跟住第二就係公義。香港人就見到親身睇到或者承受了那個警察執法的不公、 嗯、 無差別的攻擊和警察違法而政府全面包庇、 嗯、 這件事不解決也都不可能切割是吧跟住到第三步才去到那個的所謂核心價值、嗯、你不解決前那兩步呢根本就這個形勢、啊、一路下去的其實是會你無論警察用幾大的暴力，個反抗就會更大的暴力。 係， 而家其實現場示威裏邊，你見到昨日喺星期日喺梭士巴利道一開波，其實好多係和理非嚟。 嗯， 你見到有個有隊防暴警察無厘頭走去打個阿婆嗰段。 係阿婆啊嘛，點解你會見到有條友好犀利有個衝衝子一 拳正 窩落塊面度。 佢話藍絲傳媒話嗰個姓李嘅警長好似甩咗。牙教喎，好似打到， 哇係都抵啊！喂，大佬你打阿婆啊？ 佢係其實你睇到嗰張相係隔離嗰個都掹住佢， 係啊， 隔離個防暴， 隔離嗰個係啊， 係掹住佢嘅，因為佢攞警棍已經打咗阿婆嘢㗎啦，已經。 咪就係話咯，你啊，好似所羅門於佢都有 share 添啊！佢話哇，你俾佢打到個阿婆，即係打完之後好似、 哦、爆光個阿婆係， 係啊， 骨呢度， 總共成個乒乓波咁樣樣啊嘛， 係流血，係 啊，黐線嘅真係。 因為當日其實好多喺梭士巴黎公園嘅、嗯、有啲就外佣帶住啲細路。有些就根本就是和理非的長者的、嗯、因為他說是宗教集會嘛、 嗯、 但是這個陶輝就用6月12日獅子撲肚的形式、嗯、你看到一模一樣 他還狼過6月12日 在彌敦道就 stop and search 去拉僆仔、啊、所以拉這麼多人 他那個做法像929的那個叫做是、全球反極權那次、 哦、在銅鑼灣、 啊、 一落來一點半就開波 是、啊、像那次但是那個問題就是今次呢那個人相對少很多啦第二就係其實我諗好多人都唔預期會有遊行本身其實宣傳係一個集會嚟噶嘛。 佢係一個宗教集會嚟嘅，佢宣傳啊。但係好似主辦人士都冇出席。 冇出席嘅喎。咁嗰陣時之後就其實你見到呢兩日咧，就連登啊開始有人喺度懷疑啦。 係咪會係有伏味咧？ 係啦，係咪有伏啊，或者有鬼啊咁樣樣？即係因為其實嗰、那個因為其實佢喺連登嗰度出 post 嗰個人咧，都係話我幫我個朋友去傳話啫。即係連登個朋友去組織一個咁樣嘅遊行，喂咁，即係朋友嘅朋友講俾我嘅是非，我都未必信啦，大佬，更何況朋友嘅朋友幫我搞一個遊行， 大佬， 所以就現場又冇咪，又冇抖擦， 係啊， 就有少少令人即係覺得好似喂大佬搞乜嘢啊？ 係啊，就唔知道做乜嘢啊嘛。 咁而警察就一早就已經用獅子撲兔嘅形式就去即係、去攻擊啲示威者。咁嘅拘捕嘅人亦都相當之多，星期日嗰日。咁、因為人少嘛，佢見到現場人少，佢仲唔 人少就打噶啦。其實 咁，但係我尋日我都講過話奸有奸輸，其實結果就因為無差別攻擊記者，包括港台啦。包括立場的記者中槍啦，包括射擊呢個嘅巴士啦，巴士司機差不多暈倒咁滯啦，咁啊亦都有喺後巷裏邊去打到嗰個示威者全地都係血啦，喺九龍城就見影到踢示威者啦，咁呢啲片段出曬嚟之後咧，結果又再輸突。 係， 佢以為贏㗎，琴日。 同埋而家咧，好我哋之前都講過啦。而家嗰啲催淚彈咧，其實係好誇張，因為其實佢而家佢落到地啊，佢仲會熱融個馬路㗎，熱融個馬路㗎。佢嗰個熱度係好高啊！ 哇，中身體咪好大鑊。係 啊， 如果中皮膚嘅話。 係啊，咁所以其實你而家見到咧，嗱，佢本身一粒呢個催淚彈，佢本身唔係淨止佢有嗰、那個即係化學武器嘅能力啦，佢又有衝力同埋火力。 即係子彈嘅功能咯。 係啊， 係啊，近距離打中頭會死㗎、 其實即係等於一個民間核彈，即係其實佢打到你之後，佢仲要不斷揮發。 係啊，同埋嚇咁樣衝擊打埋嚟會死㗎。 係啊，會㗎。 漢城咪試過咯，就係、當時1987年。就是《逆權公民》那套電影裏面所看到的場面，就是這個大學生這個李漢烈、就是近距離中催淚彈，然後他的同學扶住他， 有的會的死的 那個場面 是近距離射中頭。 這兩天你看到伊拉克也是，伊拉克又是有個人他是只眼中了催淚彈，喂，你如果眼中催淚彈，現在好像大陸製那些，他是熱融你的眼窩更嚴重，那樣東西 我覺得呢，就這個真的要找一些收集了這個 新型催淚彈， 是啊， 人咧去送去一啲嘅外國嘅 lab 嗰度翻， 唔可以送香港噶啦， 可以送香港噶啦、因為呢個係真係戰爭罪行嚟。咁、你睇到近距離啦，唔夠20米就射呢個記者啦。咁、當時現場你見到嘅係大部分冇示威者嘅，而家見到好清楚嘅佢哋係根本就係以殺傷記者。你見到琴日嗰個記者會裏邊嗰種嘅場面，佢哋串到就係呢個場係我嘅，呢啲黑社會嘅術語，竟然出自於警察裏面的傳媒聯絡隊的警司，係嘛？ 謝振中， 謝振中，唔係啊，另外一個姓殷嗰、那個， okay、 姓殷最串嘴嗰、那個，反黑調過嚟嗰、那個。好啦，琴日出嚟聲討警察的是一個 freelance 嘅記者嚟，一個女記者， 因為很多呢啲記者嘅 freelance 嘅，幫外國傳媒做 freelance 嘅記者。而當時和應的杯葛的人到今天只有《蘋果日報》 啊、 其實我是很失望的對這件事、他這個 freelancer 記者也被警方將拍到他的證件的照片傳到藍絲起底群組、你看這個警察是賤到這樣、原來那些他禁制別人起他們底、他就將拍到記者的證件照片去傳去藍絲起底群組、用那些黑手去動他，所以你話點解香港人到今日都不會切割咧？ 所以你見到咧，你而家仲危險啊！你即係佢而家 stop and search 咧，佢揾到啲人咧，巴士上 嗰啲資料佢會俾邊個人啊？ 係啊，佢會影低曬你樣噶嘛！佢而家係直情係，係嘛？喂，咁一樣都係唔可靠 喎。我市民，我俾你差佬攞到我啲資料泄露去嗰啲藍絲、嗰啲起底組嗰陣時，邊個幫我哋伸張正義？我想問你哋話講到今日，林鄭講到哇，琴日嗰個都唔知邊鬼個啦，嗰、那個秃秃地頭嗰條友。在 PPRB 講到他們又顧慮家人、執法的時候講到多慘、樣我想問一下香港人慘還是你們躲在警察宿舍裡面副機裝備的警察慘，究竟哪些人慘、是吧？你想想出街的細路，昨天你看到一兩個拿著那些、這個兩杯台灣那 些, 樣的 Double Tea, 那些 珍珠奶茶那兩個女仔、被他們拉的時候樣子多麼錯愕， 是啊， 穿著已經不是 black block 什麼都沒有了，是行街揸著兩杯珍珠奶茶，就是這樣的。 在商場在 popcorn 那裡又叫人臭西啦， 是啊，衝進去之後這些都算即已經小兒科了，你問現在這個情況根本是以全民為敵、無差別攻擊。你說警隊專業，林鄭說他們專業，如果專業警隊怎會無差別攻擊呢、無差別攻擊不只是攻擊、記者，你看到在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射催淚彈進去的時候，還有小孩和父母和外傭在玩的、 這個不是無差別攻擊是什麼？612最大的錯誤是無差別攻擊嘛，結果昨星期日又再出現一次， 即是你那個831的微型翻版嘛。 是啊，是很瘋的，其實即係星期10月27號啊，係好癲嘅，其實喺尖沙咀係。 咪好彩啫， 一路癲到去旺角。 好彩半島有開下門啫，其實係。 我諗半島都未必係 welcome 啊，不過你班友共咗入去，佢費事趕翻你出嚟啊，收尾都落曬閘啦。 因為好彩落咗閘啊， 係啊，係嘛，收尾都落曬閘啦。但係你見到呢四個月嚟，你話嗰啲家嗰啲警察執勤，家人俾人起底，慘。大家知唔知道？林鄭知唔知道？嗰啲藍絲起底組起咗幾多少記者？有記者被人襲擊， 全部都係啊，大佬。 有幾多少 立場嗰啲根本上全部俾你起曬。 立場嗰啲差唔多個個被人打過，跟住蘋果咧仲有。 係啊， 蘋果嗰啲亦都係。好多嘅港台咧仲有，你睇佢係咁扯嗰個嘅港台嗰、那個人哋已經有曬證件，嗰、那個頭盔有曬寫住 press， 有曬反光背心。 嗱、這個、呢個咧就好嚴重，因為之前咧李家超咧。即係喺立法會嗰度仲要講話，其實呢一個豁免㗎嘛。 嗱，今日唔敢講啦。 佢而家唔敢講豁免啦。 保安局長唔敢再講啊。咁即係定唔係咧？我想問啦。如果你周圍射緊催淚煙， 由豁免權變咗做一個叫做係即係呢個變一個咩新變啊？係嘛？呢、這個可辯解嘅理由。 即係話去到法庭先至俾你作為一個辯解嘅理由。喺現場你一樣要掹你個呢個催淚彈嗰、那個防催淚彈嗰個面罩、然後等你吸催淚煙。很明顯特登咁做噶啦，琴日好明顯噶，星期日嗰場係全程針對記者嘅，係，即係話呢個情況咧係一個高層嘅指示嚟嘅，我覺得，即係話見到記者照打照射，唔啱聽啊！上防暴車之前掹個催淚彈掟落去， 呢、這個咪、這個、就係劉澤基嘅旨意咯，阿光頭警長講噶嘛， 黑記啊嘛， 嗰啲唔係嗰啲警察唔係嗰啲記者，其實係啲暴徒嘅幫兇嚟噶嘛，根本上佢心底裏就係咁諗。而事實上，佢執法嘅時候亦都係咁樣做， 咪叫你黑記咯，咪就係。係 啊， 你見到佢即呢個拉呢個Hong Kong Free Press 嗰個攝影記者， May啊嘛，阿May啊， 阿May嗰陣時就係咁咯。其他嗰啲防暴警喺度叫囂咯，黑記假記者。係 啊， 喂大佬黑幫咁樣成班友。 係啊， 你話俾我聽，呢啲係專業警隊。阿毛漢話佢亞洲最差都俾面啊。 佢每次都係嘅嗱，你見到有幾個階段嘅。兩個嗱嗱十月頭嘅時候，一立蒙面法咧，佢哋就惡咗先嘅。其實就佢哋係惡咗嘅。跟住呢兩個禮拜咧，連續三個禁制令去保護呢啲咁嘅黑警之後咧，佢哋又更加惡嘅喎。 個原因係咩咧？好簡單，我都話，當你立蒙面法用緊急法，即係你過咗呢條線咧，你就不斷俾佢呵索㗎啦。 係啊， 劉澤基呢、這個省仔康樂會主席就係呵索嘅代表嚟嘅。佢唔由警務處長出聲。因為盧偉聰十一月都撇了佢點會再孭呢啲咁嘅嘢咧？跟住呢個鄧炳強都唔出聲，因為佢要接一哥，佢要扮好人啊嘛。好啦，跟住呢個假二哥阿劉業成又撇埋啦。而家真正掌權警隊，我覺得就係省仔康樂會四大工會，後邊就係中聯辦，就係掌握呢個警隊。然後到你做得第一次，即係等於呃啲女仔落卡拉 OK 伴唱一樣啫，係嘛？初。跟林鄭講，誒冇嘅，做完蒙面法就算噶啦。到你做完呢樣嘢之後，你就呢個林鄭嘅獻出呢個嘅初夜之後，用咗緊急狀態令啊嘛。跟住之後，你冇嘢可以 say no 嘅話俾你聽。跟住之後嗰啲，你見到啦，跟住就不斷用禁制令啦。所有嘢啊，係啊，劉澤基同埋啊林志輝預告嘅喎，唔係保安局預告嘅喎，係佢哋用公開信嘅名義。或者用微博發表咗先嘅喎， 係啊， 係嘛？你見到嘅喎，四大工會喐段崇智，最先係咩啊？係689喐嘅喎，話段崇智你入錯行啊，咁樣串佢啊嘛， 係啊， 跟住就到藍絲 KOL 啦， 啊屈榮賢咯， 跟住咪到四大工會咯，所以你見到嘅喎，成個系統係有腳影足嘅喎，實際上佢指揮緊嘅嘢就係梁振英中聯辦。警察工會咯，所以你問林鄭其實撐唔撐都冇所謂嘅，我覺得根本係佢根本控制唔到，佢只會不斷警察只會不斷呵索，但係我就係話咧呢樣嘢北京看在眼裏嘅一樣，你唔好以為咧佢要你止暴制亂嗰陣時，梗係乜嘢都得啦。如果政治解決呢、這個係北京定咗落嚟嘅手段，你睇今日林鄭回應咧都係冇斬釘截鐵。去回應佢落台呢樣嘢，佢只係話 中央全力支持止暴制亂，呢個即係阿媽女人。 佢今日嘅姿態係好低嘅。嗱，第一就係啲人咧就問佢嗰、那個金融時報嗰個新聞啦，就話、是、喂， 三月 落台喎。咁但係喂，你好引用唔引用？你竟然引用華春人嘅講法，就係話人哋金融時報別有用心，又話中央繼續支持你。而呢句説話，偏偏就係華春瑩講完之後一日都冇。就全面 delete 曬噶啦嘛， 落咗假噶咯， 落咗假啦嘛，你攞翻出嚟講，係咪？你咁樣講，喂，啲人揾翻呢句説話，呢句説話點解無端端落假？落咗假，反而係更加證明咗佢真係有意思喐你啊嘛！你竟然攞出嚟講，所以你喂你諗下，其實佢係冇底氣到咩程度？ 好簡單，如果你睇頭先嘅 survey， 我相信共產黨每日都做緊 survey。譚鐵牛就係呢啲專家嚟，係咪喺香港委託唔同嘅公司好，自己做好，每日都 mon 住呢個形勢。點解到今日八成幾嘅人反對，亦都係八成幾嘅人支持呢個獨立調查警察？亦都係令到冇辦法將前線抗爭同和理非分割，而從而冇辦法去解決而家呢個局面。關鍵在於就係你政治解決嘅手段，第一。一定要林鄭落台，包括林唔係淨係林鄭添啊，李家超、鄭若華三人組一定要孭飛嘅，其實一定要落台。仲有湯家驊，行政會議裏邊一路全力叫佢去死咗幾個，仲有 Regina Yip。如果呢扎人唔落台，根本上嗰個政治上嗰個矛盾、嗰、那個糾結咧係唔會解開。好啦，落台之後仲要調查警察。呢個係第二步，係還翻個真相同埋公義俾個社會。呢兩步唔行，邊個上去都死。如果嗱，曾玉成講得啱嘅，佢話如果乜都唔變，就不如由佢做到尾啦，即係做到任期完。佢嘅觀察係啱嘅，因為你從咁嘅角度嚟講，你決定而家呢個止暴制亂嘅方式一路落去咧，你換人係解決唔到嘅。你唔換政策。而換人咧係冇用嘅， 你換人係半天屌嘛！如果唔換政策嘅話， 橫掂呢個都已經臭到咁啦，咪由佢一路衰落去咯。 即係所以，如果你一換人嘅話咧，就要成個套餐咁嚟噶啦。其實 好啦，一換人即係話由軍警警棍解決，就轉移成為政治手段解決。政治手段解決嘅方式就係重組政府，其實就智利總統一樣啫嘛。解散內閣，重組政府。好啦，林鄭一落台，起碼鄭若驊個位要換，李家超個位要換。 所以咧。點解《金融時報》咧？其實佢講人選嗰一 part 咧，其實已經有咗呢個考慮嘅。點解佢將四個人選分開兩批嚟考慮咧？嗱、佢有一批就係講啊嘛，即係阿陳茂波同埋係阿呢一個陳志思啊嘛。嗱，一係考慮兩個，但係點解嗱？佢哋《金融時報》嘅消息就係話呢兩個人選，佢哋嗰個機會比較細，因為親林鄭。如果你係咁樣諗嘅時候，你係要將佢哋即係你睇低一線嘅話，即係其實你自己都想係全面否定呢一屆嘅政府所為啦， 冇可能噶啦！你一決定到撤換林鄭，等於當日決定撤換阿董，阿董係中途落任嘅喎，唔係六八九喎， 係啊， 六八九係任期完咗，佢唔會連任喎。好啦，中途落任一定係要咩咧？俾人感覺到一種鐘擺撥亂反正嘅效應。你不可能起用梁振英、李國章去接阿董嘛，所以一定是阿董的對家嘛， 啊、 就是起用曾蔭權咯。所以林鄭落台都一樣嘅，佢最大機會可能起用的我覺得陳德霖。 陳德霖 ，OK， 因為第一佢是財金系的官員，雖然很多人話佢是屬於許仕仁、曾蔭權的系統， 係 呢個係事實，但是北京最看重的你見到內地啲。專家都係咁講嘅，而家都仲係公開講嘅喎。香港嗰個影響中國嘅外匯喎，如果攬炒嘅話，係、影響中國嘅外匯儲備嘅喎。即係如果香港繼續個形勢惡化落去， 但如果用得陳德霖嘅話，咁即係你都話係呢一個曾蔭權馬房啦。喂，咁不如用即係胡蘇曾好過啦。佢有現成嘅民望喺度喎，其實係 佢要一個，佢仍然係要一個控制， 可以聽到話嘅嘛。 嗱，你好簡單啫嘛。所以好多人話：喂，會唔會擁阿陳德霖出嚟掩護阿陳茂波上位咧？我覺得唔會。咁而家嘅形勢絕對唔會。用陳茂波，不如繼續用翻。 係啊，啱啊。 777 係啊，因為陳茂波個朵都好臭啊嘛，大佬。 喂，大佬啊，陳茂波一上台仲臭過， 咪就係咯。 林鄭啊，我估，因為佢係阿六八九馬房啊嘛。 咁梗 係 啦。 所以必死嘅，所以絕對唔可能係陳茂波。大家你唔好當 共產黨是傻先得。 而阿唐唐都止不到血的，我覺得係 唔得啊！唐唐俾人嘅印象太過軟弱， 係 咁，所以變咗而家看將嘅一定是呢個陳德霖。 嗯， 但是如果而家警部不停， 嗯， 個形勢會係點咧？咁好多人都會去咁樣去推演。 係， 我覺得警部不停的話咧，係逼緊習近平去做一個嘅 final decision。 嗯， 如果警部停，示威遊行呢邊慢慢淡化，進入選舉，即係11月24日選舉結束順利進行。 嗯， 咁當然呢個就係北京希望見到嘅局勢啦。 嗯， 但係同時，如果警部唔停，抗爭者嘅暴力抗爭亦都唔會停嘅。 嗯， 咁就會出現咧11月24日嘅選舉係冇辦法進行呢個局面。 嗯， 攻擊票站好，或者喺競選期間出現嘅暴力咧，不一定是反送中這邊的，可以是對方的嘛， 是的， 可以是插莊架禍的嘛， 即是誰想破局就是誰 搞的，誰想不想這個區議會選舉進行的話，誰就去用這個方法咯。 嗯， 所以如果是一個這樣的 scenario 的話呢，必須就是在11月24日之前就要將現在這種的抗爭，暴力抗爭的情況 stop， 好快就應該會有一個，即係如果係攤牌啊，就係睇呢個禮拜嘅，因為呢個禮拜就係 四中全會 啊嘛， 28日， 禮拜四就其實係係可以一錘定音嘅啦，應該就係、是。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如果你話真係有 final decision 啊，逼緊 final decision 嘅話咧，可能係呢幾日咧，即係真係有嘅話，係呢幾日先至會有一個好 dramatic 嘅一個即係變化喺度，我覺得就。 理性上共產黨都應該看到的，你只以這個林鄭月娥去止暴制亂是不可能的、這個、因為她就是那個問題的根源， 她 就是政治無法解決這個反送中運動的原因的、如果你要政治解決就先解決林鄭、如果這個決定是落了的話就看時機了， 我們說了很多次了，保鑊法嘛，這個問題是即是林鄭是用口黑學嘛，即是 將連行有這麼大敲到這麼大 咯，就是咯，喂，如果 警察都是的， 如果習大有聽我們節目就不會搞到現在這樣， 可能是找人做字幕，可能 要 休息一陣先， 好，我們未說過何君儀， very good.